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 楼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回来。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》，作者奇经难去。 我是若离。 我是火云绅士。 我是阔先生。 后期制作青玉，由来月文化出品。 池先生，你冷吗？身体一直在抖。 我还好，没事情。那些蛇蜕蛇鳞是我特地备好的。 段书觉被他没头没脑的话弄得有些糊涂。 池先生，我知道，刚才您说过了。 池小池单手撑住额头。 再等一等，让我稍微调整一下。 段书觉便不再言声，安安静静地等着。待清空杂念后，池小池才开始继续思考。文玉经的无端消失，可以说打乱了他原先的全盘计划。他的消失到底是燕京华的刻意操纵，还是另有原因呢？并不能确定，但从另一个维度而言，未尝不是另一个机会。池小池问道， 我昏迷后还发生了什么？你还知道什么？ 众弟子还在空心山中搜寻师父，据说大师伯也去了，如果搜不到，恐怕不日便要对我们进行公审了。 文玉经消失前是和段书觉在一处的，此事凡是前往空心山降蛇的弟子皆可作证。段书觉昏迷前被人撞见和一妖物过从甚密，手里还抱着文玉经沾了血的白袍。尽管那妖物打了他一掌然后逃遁，但在场的很多人都嗅到了他身上的蟒蛇气息。待任听风折返，赤云子只需拿出原先燕京华交给他的蛇鳞进行比对，便不难做出判断，此蛇便是彼蛇，错不了。如此一来，段书觉说不清文玉经的去向，就必须得接下这口天降大锅。而针对这件事，叶继明也未必坐得住。现在山中情况未定，他有很大概率在外打探消息，如果公审结果一出，难免他不会上山截球。段书觉也有同样的担忧。 池先生，我们设法逃吧。 你名声不要了？ 我怕叶兄等急了上山来寻。 他不是无脑之人，在诸事未定前他贸然上山截你，是不打自招，毁你名声。就算他要截球，也肯定是在出结果之后。 与叶继明做一对浪迹天涯的亡命鸳鸯，对段书觉来说可能无甚区别，甚至更好。他上一世便死在靳虚风的舆论之中，对靳虚风的感情未必有多么深厚，而一名鲛人在人群中生活，身份始终尴尬，难免受人非议。但这对池小池来说区别很大呀。段书觉可以不要，但池小池必须给。要想给段书觉的未来更多选择的机会，就必须得度过这个难关。陶玉的想法打消后，段书觉便虚心请教道， 那池先生有主意了吗？ 等。 等到公审结束？ 不，等文玉经回来。 可师父不知去向。 他会回来。 池小池之所以如此笃定，是他记得061曾对他说过的一句话。 我相信你，哪怕没有我也能把他料理得服服帖帖的。 这意味着061可能早就预料到这个结果，但他好像在放任甚至促成这个结果出现。包括带着燕京华前往石雨山，在燕京华面前频繁使用灵力，甚至前些日子暴打燕青华。 既然他相信自己能够处理好这一切，那自己也该回馈给他同样的信任才对。话是如此说，061不会真的留他一个，因为他是那样擅长操心的人。池小池和一躺下，心中奇异地安静了下来。他当然不会把全部的宝压在061身上，就算061不是文玉金，就算他不回来，池小池同样有办法利用先前布下的局为自己申辩，哪怕不能彻底洗清嫌疑，也能将燕金华一并拖下水，把水搅浑。只是他心里怀有一丝隐秘的渴望，他曾经想和楼哥做一辈子的邻居，楼哥答应过他，他也曾天真的以为楼哥是真的复生了，会在那间餐厅里和他相见。如果真的是你，这次求你不要失约。带着电击项圈的061被送入监牢中，他顺从地进入笼中，心平气和地与跟随而来的那两个调查员交流。 你们的员工利用先知能力违规操作，窃取原主的气运值为己所用，害死原主，再抽身而退，留下的只会是一个崩坏的世界，完全背离了你们持续收取世界气运值维持系统运行的初衷。我认为一个有着长期运行计划的系统不该容忍这样恶劣的情景。 调查员温和道：“ 好的好的，这些在您的举报材料里已经论证得很到位了，但是您还需要在这里等一等。 你们的要求是两个系统不同时存在同一个维度里。 061同样温和，不卑不亢。 尽管把你们的系统回收，我就能够回去了。” 女调查员口吻比起先前好了不少。 这件事情很大，可能会导致我们和宿主解约，我们需要好好考量和调查。 那就请快一些好吗？我不想在这里留太久。 我们只能说尽量，保证我们的员工不受污蔑，也是我们的工作内容之一。 一天之内。 这恐怕有点，根据你的控告，我们需要调查更早之前的记录。如果199号宿主只是初犯，我们只会进行警告处分，这个过程大概需要一天左右，等到写成报告上级审批下来，少则两天，多则一个工作周。 受累。 061也不打算强求。 请问一下，这里的时间和任务世界里的时间流速比率是多少？ 男调查员想了想， 1:2左右吧。 也就是说，这里的一天是外面的两天。他在心里算了一下，在牢里恭敬地对两名调查员一弯腰道：“ 谢谢，请尽快。对了，两位离开前，能不能给我倒一杯水？” 两名调查员对视一眼，怎么好像这里是他家的地盘一样？水倒好后，两名调查员离开，061则在牢中随便捡了个地方坐下。从他自报来意后，两名调查员态度好了不少。他的脚镣已经去掉，但是电子手铐仍在，颈上的电击项圈也没有去掉。他把半杯水泼在地上，做了一面临时的镜子，对着水面细细检查了起来。这项圈是专门做来针对系统的，电压不小，可以远距离操控，而且是一体设计，除非有控制器解锁，强制取下会遭到极强烈的电击，可以致昏但绝不致死。061靠在墙上，一样样检查着自己身上仅有的几样物品，一张提醒自己去023那里给池小池下载电影的便签条，一块手帕，一个平安结，除此之外别无其他。他把东西收起来，抬眼看看四周，看到隔壁囚笼里还有一个系统。他穿着与这里系统同款的工作服，却带着和自己一样的项圈， 垂头丧气的，手里拿着一副自制的纸牌，自己跟自己打钉钩钓鱼。061隔着栏杆客客气气地打招呼： 你好。 隔壁的系统兴致缺缺地抬起头来。061问道： 打牌吗？ 系统的眼睛陡然亮了： 你会？ 还行。 系统便兴高采烈地捧着牌坐了过来： 开开开。 061跟他打了除大地，输了两局赢了一局。对方显然是此中高手，笑嘻嘻的道： 你还行啊，我牌玩得好，我的同事怕输都不跟我玩。 你打得更好。 对方喜滋滋地收了这赞美，问道： 换一个玩法吧，这次你挑。 061选了变色龙，赢了两局输了一局。这有来有往的战局让系统兴致更浓，他笑道： 再来再来。 好啊。